千金，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新年到了，送礼啊，就要送健康。关爱自己和家人健康，您都掌握了哪些知识和方法呢？您是合格的家庭健康掌门人吗？春节期间，健康加油站为您送上特别节目《新年新气象，健康新选择》。您想知道答案，这里全都有，记得要送哦。 团团圆圆，有多少人在盼望这一天？世界在变，一份情感剪也剪不断。团团圆圆，有多少人在期待这一天？我的伙伴，风雨过后你是否很孤单？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不知不觉，今天已经大年初五了，长假里不顾一切的疯玩，每天和亲朋好友忘我的欢聚。现在呢，也到了该收心的时候，别再继续疯玩，而是应该静下心来，好好想想来年的计划。可以尝试整理，比如说熨烫衣物，或者是收拾一下屋子，思考一下工作第一天首先应该做些什么，免得刚上班就手忙脚乱，心烦气躁，更会影响接下来的工作状态。再比如可以听听我们的健康节目，记着一句话，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抽烟喝酒，睡前玩手机，刷牙草草了事，每个人呢都会有一些坏习惯，但却怎么改都改不掉。往往口头上天天注意健康，生活中呢仍然不能正确的落实到行动里。殊不知我们的健康正如机器，要在新的时候保养，一旦零件有损，养生为时已晚，这效果也必将大打折扣。为此，健康加油站春节特别策划了新春新气象健康新选择系列节目，为您准备一份健康行动清单，七个健康新选择，帮助您追求对健康更有益的生活，做个合格的家庭健康掌门人，不要等老了才养，病了才治。今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卢光为您带来健康新选择，拿什么拯救您脆弱的腰。关于腰椎方面的问题，您可以随时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您的手机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春节是难得的节假日，很多人也想趁此呢给自己彻底放一个假，好好放松放松，玩得不亦乐乎，常常很晚才休息，打破了自己的生活规律。其实啊，作息规律对健康有着重要作用，充足的休息能够保障人精力充沛，心态平和，情绪稳定，身心处于良好状态。而长期睡眠不足则是有害健康。睡眠时间存在着个体差异，成人呢一般每天需要7至8小时睡眠，老年人因为新陈代谢减慢，睡眠需要6到7个小时或者是更少。在这儿要提醒大家，春节虽然是不可多得的美好时光，但也一定要注意规律的作息，保证充足睡眠，毕竟休息好才能够精神好，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才能更加愉快地度过新春佳节，才能够在假期结束以后更好地投入到学习和生活当中。 春节假期，大家对于节日和团圆的期盼热情高涨。然而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呀，升高的可不只是热情，还应该关注一下您的血压。高血压人群在春节期间应该注意哪些内容呢？首先，饮食方面，过节期间菜肴丰盛，但是口味偏重，高血压患者要特别注意控制盐的摄入量，每天不要超过6克，保持饮食均衡，少吃肉类油脂，多吃南瓜、香蕉、苹果等富含钾丰富的蔬果，以减少心血管事件发生，同时避免暴饮暴食，少饮酒或者是不饮酒。在作息方面，高血压患者也要尽量的保持作息规律，按时就寝，不要熬夜，长时间看电视、打麻将等等，避免过劳和兴奋，应该保持情绪稳定，心情舒畅。最后，在服药方面，高血压患者一定不要忘记遵医嘱，按时按量服药，定期监测血压，将血压控制在90到140以下。家中常备应急药物，发生不适立即拨打120呼救。近年来，养宠物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养猫养狗等宠物在许多家庭中并不少见。春节期间走亲访友增多，在遇到狗时，因狗有欺生的习惯，往往容易被咬伤抓伤，导致春节期间医院里接诊的被狗咬伤的患者人数递增。在这里，健康加油站节目提醒您，被狗咬伤后要马上用大量清水清洗伤口，如果有条件的话呢，最好能用肥皂水反复冲洗，一般要在半小时左右，最后用清水冲净，把含有病毒的唾液血水冲掉，冲完后马上用酒精或碘酒擦伤伤口的内外，如果伤口出血过多，要设法立即贴上止血带，然后送往医院急救，最后要尽快注射狂犬疫苗，最好是24小时之内，不管是咬得轻或重，都要按照程序按时全程接种。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俗话说，腰是顶梁柱，需要常呵护，但眼下腰酸腰疼直不起腰，很多朋友的腰部健康已经亮起了红灯，甚至有些人尝试了吃药、贴膏药、理疗等一些治疗的方式，一番折腾后疼痛依旧。健康加油站邀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卢光，给您说说拿什么拯救您脆弱的腰。 你今天在做什么？你是怎样回我？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卢光。您好，卢主任。 你好，主持人。 欢迎您的做客。哎，首先啊，给我们科普一个知识点哈，因为我们的很多听友呢，他都知道听说过这个神经外科，但是今天您所在的科室呢是功能神经外科，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吗？如果听众朋友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是需要寻求功能神经外科医生的帮助的。 啊，是这样，就是其实神经外科和功能神经外科的关系是什么？功能神经外科其实属于神经外科的一个分支。 嗯。 但是因为我们医院功能神经外科做的比较强和大呢，所以就从神经外科里头剥离出来，后来独立成为了一个科室。 嗯。 功能神经外科的范畴呢，你比如有帕金森病、癫痫，还有从头到脚疼痛，还有脊柱外科，这都属于我们功能神经外科的范畴。 哦。涵盖范围挺广的。 哎，对对对。 和这个神外的区别，神外是个更大的概念。 对对，普通的神外呢，就分那个脑血管疾病、脑肿瘤的或者外伤啊这些，然后剩下呢就是说癫痫呀，还有我刚才介绍那些，包括全身的疼痛、脊柱这方面，都归我们功能神经外科。 从头到脚的疼，您这儿都管呀？ 对对对对。 好嘞，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特别关注的就是我们的腰，要不然怎么说呢？因为 现在有的时候哈，就是从年轻人到年老的朋友，经常都会受到这个腰酸腰疼，甚至严重到影响行动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困扰。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拿什么拯救你脆弱的腰？这腰椎骨它一共有几块呢？ 其实腰椎在咱们整个脊柱里头处于哪个位置呢？我想呢，大家也不陌生嘛，因为大家老说腰不舒服啊，或者说腰在哪儿呀这些。其实认真问大家一个问题，先问就是腰在哪儿， 腰在哪儿， 对，很多人可能摸的位置都不见得正确， 扎裤腰带嘛，最细的那个地方应该就是腰了吧。 其实腰它有个范围啊，就是在咱们的就是肋骨的最下缘，就是背部肋骨的最下缘，一直到臀沟的最下方，就是臀部和腰之间这个位置，我们一般上被定为腰部的这个位置，其实就包括了腰底这个位置。但 是从侧面摸是摸不到骨头的这个位置了， 因为对对， 到了这个胸腔骨的那个最下缘了嘛，再往下就没有骨头了。 对对对对， 哦，就是最软的这儿。 对，但是其实它指的是后面，就是咱们脊柱的背后的这个区域。 后面这一段。 然后咱们通常说的话，就是咱们整个脊柱呢分为颈椎、胸椎、腰椎啊，还有包括骶椎啊、尾椎啊这些。那么总共来说的话，腰椎占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像颈椎呢，咱们支撑脑袋，这个大家也都知道。然后胸椎呢，它边上还有左右各12根肋骨去固定它，所以这它结构都是非常稳定的。但是腰椎它的主要角色就是什么，在承受重量，就包括整个上半身的重量完全放在腰椎上。所以腰椎我们不管说我们如果说固定骨盆的情况下啊，向前、向后、向左、向右的时候，腰椎的负荷会非常大。因为它脱离了咱们重线的重心的这个中线的位置，所以它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摇摆，还有非常大的负荷。 就是说从稳定性上来说，我们的腰椎一方面它是承重承的是最重的， 对对对， 然后呢它的稳定性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稳固 啊。是的， 哎呀，所以说难怪那么多的人现在就出现这个腰椎出问题 啊。对对对，其实从进化角度来说啊，咱们你像如果说按以前的，就是说咱们从猿人啊一步一步直立行走，然后到现在，之前的一个是一个就是爬行的 过程， 就是，对，爬行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呢，它腰椎就是一个曲线，就是一个向后弓的一个曲线，并没有像咱们现在说的什么 S 型的腰，S 型的整个的脊柱的形态，颈椎和腰椎向前，胸椎和尾椎向还有骶骨这块向后，这么一个形态。但是，一旦直立行走以后呢，就是咱们你看说头能抬起来，这是因为颈椎是向前的；腰能直起来，这也是因为腰椎它是向前凸的。但是这个造成的困难，造成的麻烦是就是什么？这个进化太突然以后，我们的脊柱和包括我们腰椎或者颈椎还没有来及适应这个过程，就已经变成一个直立行走的这么一个过程了。所以咱们很容易会有你比如腰椎方面的疾病，但是咱们要细看一看，你比如说咱们这些哺乳动物啊，比如说猫啊狗啊，它们就不会说有腰椎上的问题，是吧？ 所以这应该说经常说到的腰疼，它也是我们人类哈，能够直立行走之后遇到的这么的一个困扰， 带来了一个麻烦。 就是说我们已经有这个能力了，可是其实我们身体的那一部分骨骼可能还没有达到这个很好的适应性。 对对对 对， 这以后能适应过来吗？这得看人类的进一步的进化了。 对对对， 其实以前我们都说呀，像这个腰疼啊、腰椎病啊，它是老年人常见的问题。但是现在真的恨不得很多还在上学的十几岁的孩子也会说，哎呀爸爸妈妈我这个腰疼等等等等，像腰酸、腰胀、直不起腰这样的一些症状，目前都是临床上这个比较常见的腰椎病的特征吗？ 是的，咱们现在随着生活或者学习或者工作方式在改变，你像以前的话，咱们工作可能用不了这么久坐着或者久站着，可能需要经常的动一动啊，这样的话不容易带来腰椎的问题。现在这种生活方式久坐久站这些都容易带来一些腰椎的问题。在这里头呢，就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是说腰椎常见的年龄段是什么样的年龄段，大概是从30岁左右开始起，一直到70岁，这是一个高峰期。随着年龄增长，然后在不断的发病率在不断的增加，然后70岁以后呢逐渐稳定。但是呢，年轻的话趋势也是比较明显，因为咱们年轻的现在体重也比较大，负荷也比较大，小胖墩儿， 然后呢也不太注意锻炼身体，然后呢久坐啊这些容易带来一些腰椎的负荷。是这样的。 所以像刚才卢主任给我们介绍到的这一点，也就是久坐、久站、体重过重，这些可能都是导致目前各个年龄段人群腰椎病高发的主要原因了。 是的。 那如果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可能就要从这几个问题上来逐一解决。 对的。 解决久站，解决久坐，以及解决我们的体重问题。 对对对。 哎呀，哎，以前不有句话吗？叫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以前就是觉得啊，可能这个腰椎病主要是跟久坐有关系。 嗯。 但是原来其实久站也是对我们的腰椎有影响的。 对，因为久站啊，它主要是腰椎的形态不好维持。 嗯。 咱们腰椎刚才也介绍了，是说向前的。久站以后呢，咱们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哎呦腰酸了，然后就不自主的就把腰塌拉下来了。塌拉下来以后 勾勒着。 对，勾勒着。勾勒着以后呢，腰椎的负荷就相应的就增加了，因为它并不在它那个重力的曲线上。 嗯。 如果脱离这个曲线或者摆动了这个曲线之外，那么就会引起来相应的症状。那么其实很多像咱们的腰椎疾病刚才也谈到可能和久坐有关系。 嗯。 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说你看咱们如果站立的时候啊，重心或者说上半身的重量，它会随着两个腿分布到左边或者右边去。 嗯。 但是坐着的时候啊，它会直接压在咱们的骨盆上，然后腰椎它是承受力量最大的位置。 哦。 所以说来说的话，如果说这样久坐的话，它是一个受力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姿势不正确，你比如说坐的时候，哎，要坐得直直的。 对，我不看你了，要不然我就拧着身子，他肯定那个姿势就不舒服哈。 是的，是的， 还得是就是我们所谓的正襟端坐。 哎，对。 啊，这样的姿势相对来说，不会侧呀偏，经常翘着二郎腿啊， 对对对， 所谓的这种姿势不正确， 嗯， 它也是会导致，可能腰椎受力就会过大。 对对对， 然后出问题， 高危因素。对， 高危因素。 嗯， 您平时是不是就是特别要讲究自个儿坐着的姿势或者是站立的姿势呢？ 没有，我其实医生群体嘛也和大家一样， 久坐。 对，久坐呀，久站呀，你像我们上手术也是久站。对，站的久了，坐了久了，哎呦，提醒一下自己，哎呦，我现在好像 有点不舒服了。 对，我得赶紧哎抬抬头啊，挺挺腰啊，就这样。但是其实也是在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久坐了、久站了，一定要稍微活动活动。 嗯。 啊，向远处眺望一下呀，抬抬头啊，挺挺胸啊， 嗯， 把腰展一展呀，这样都对咱们有好处。 对。 嗯。 说有一些习惯在初期，当你觉得已经疼了的时候哈，它其实就是一个小信号。 哎，对对。 对，像您刚才提到了久站久坐，哎，直到真的微微又觉得酸疼了的时候。 是的。 这个时候才会自己提醒自己，但这个时候其实是不晚的。如果在每次这种症状的时候你能够活动一下呀，调整一下呀，它就不会所谓的积劳成疾，最后出现病。 是的。 但是如果不坚持的话。 对，它是这样，就是其实腰疼啊，像身体不会和咱们对话， 嗯， 所以他会想一种办法来告诉咱们他不舒服，比如说咱们就以腰椎作为一个例子啊，腰疼的时候其实是在提示，身体告诉你说，用另外一种语言的方式告诉你，哎，我不舒服了，我确实这儿不舒服了，你这种姿态或者你这种形态，长期的这种对我有影响了已经。他只能用疼痛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对， 但是我们如果说忽略这种方式的话，很有可能就是紧接着疼痛完了就麻木。麻木完了就成了无力，无力呢随后就影响到下肢啊，这些活动的功能啊，这些就会逐渐的加重。所以我们要重视腰疼的信号。 好嘞，这个是我们的专家哈特别提醒大家，腰疼它有可能有的时候是病，有的时候呢它也不是病。 对， 最初的报警信号还没到疾病层面的时候，这个信号您一定得学会收到它哈。还有很多人呢就是认为腰疼了嘛，那我怎么办？除了刚才我们提到了您得适当的学会去放松和休息以外，贴膏药的，有这个咬牙挺着的，但是往往结果就像您说到了，病情加重了，后续出现腿麻、无力，甚至我们听说有瘫痪的，还有大小便失禁障碍的哈。那什么样的一些腰疼这种信号的时候，就提醒大家这个已经很重了，您必须要引起重视，不是说我们起来眺望远处活动活动那么简单的事儿。 对对对，是的，它其实腰疼啊有一个过程。 嗯。 我们之前呢就是有一个调查呢就是说比如说腰疼是什么样的人，他就你像咱们很多人都有过腰疼。 嗯。 那有的人呢腰疼完之后就好了，有的人腰疼完之后他就一直持续的延续下去了。 嗯。 这有个时间概念。 比如说我们一般上以三个月为作为一个界限，就是大概就是说12周左右啊， 嗯， 这样一个保守界限。如果保守界限过了以后，就是不管说我们用任何的方法，你比如休息也好，或者说是咱们吃药也好，或者说理疗也好，或者说贴膏药这些，嗯，如果说过了以后还有腰疼的症状，那么我们应该及时的到门诊，然后找我们的专业的大夫去评估一下是不是需要另外一种干预的方法。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急性的腰痛，比如说突然来了腰痛，然后这种腰痛呢还伴着腿不舒服，腿也疼或者腿也麻， 嗯， 啊，或者说是有一个强迫的一个姿势，比如说有很多到我们门诊的，有的就是完全躺着来的，然后有的 站不起来了， 对，站不起来，还有的在汽车上下不来，到了我们医院以后汽车上下不来，然后到门诊来找我们说，大夫你能不能下汽车边上帮我看一看， 哦， 对， 天哪， 我们还得就是说现场就医那样， 哦， 确实他有个强迫体位，他不能来回的动，只要一动就会诱发非常剧烈的疼痛，对对对，然后这种也需要及时的去就医。 嗯，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说咱们出现了下肢的瘫痪啊，或者说无力啊这些，嗯，啊，这些也需要及时就医。还有另外还有就是大小便的功能障碍，或者说是会阴区域的麻木啊，这标志着这种压迫已经比较重一些了啊，需要我们及时的到医院去及时的处理。 所以伴随着我们最常说的腰疼，它还会有其他的一系列的症状，什么麻呀、无力呀，包括一些功能的丧失哈， 哎。 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提醒您，腰疼已经从小问题变成大问题了。 是的， 这个时候就不是说在家贴膏药、吃止疼药和挺一挺咬牙让它过去的事儿。 对， 而且这个时候就想问一个问题哈，嗯，通常说到什么腰疼麻，然后呢采取一系列措施也不见好的时候，然后到医院去确诊了，您这个是腰椎间盘突出，这是我们最常听到的一个词了哈。 对对对对对， 这病现在它能彻底治好吗？ 这个病它其实是一个人类退化引起来一个疾病，其实你比如说不正确的用腰姿势啊， 嗯， 或者负重啊这种，然后还有就是说咱们就说随着这个工作的劳累强度啊，这种其实是一个说白了就是一个老化的一个表现。你看很多人都是随着年龄增长它出现的， 嗯， 出现以后的话咱们治疗呢有很多手段从小到大都有，比如说从微创的一些注射治疗，然后到射频然后一直到咱们现在说的腰椎间盘突出的椎间孔径，就是说咱们我们要严格的说的话应该叫内径手术， 哦， 内径手术这些都是可以解决腰疼的问题的这么一个有效的办法，但是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做不同的选择。 所以呀，过去我们都知道腰椎病的老病号是特别多的，吃过药的、贴过膏药的、什么热敷的、理疗的，但其实现在临床上解决问题，或者说解决一些根本问题的方式方法很多呢。 很多， 真的是挺多 的, 是 的, 是的。 所以大家呢如果受这个困扰，因为我们真的听说有的听众啊多少年下不来楼了， 哎，是 没有电梯的那种，好多年下不来楼，想一想生活品质是大打折扣。 嗯， 那您不妨可以到这种专科的医院去就一下诊。 是的， 因为现在已经跟过去10年20年比，我们的这种先进的治疗手段又进步的特别多。 对，我们在我们临床啊有很多都是就是说就是口口相传，然后说我邻居做好了，我又过来找您来看一看， 嗯， 然后我们看一看呢，适应症也比较合适，那么我们就就是建议他去做微创的一些治疗，比如说我们做的这种椎间孔径，就是说咱们内径手术， 嗯， 这种内径手术呢就是一个腰上1公分的一个切口，然后把一个通道通过这个切口放到咱们突出的位置去。突出位置去的话，剩下的手术就在看电视的情况下做，就是咱们就跟做腹腔镜一样看着电视做， 前面带个屏幕， 哎，对对对， 我们把这个该做的设备就能够放到那个里面去了， 是的， 看屏幕里面就来操作了， 对，一个小切口，然后把它放大了非常大，然后我们看很多东西都非常的清晰，比如说我们的神经根，比如说我们的硬膜囊，比如说突出的椎间盘组织都看得非常清楚， 嗯， 然后还是局麻手术，在跟病人聊着天就做完了。 哇，还是局麻手术。以前呢总是觉得给骨头上动刀哈都是特别大的手术、 啊、对对对， 尤其你想那个里边又是什么的脊髓啊等等 啊，对对对， 生怕有个闪失那以后瘫痪了可怎么办。那其实现在已经针对这些有非常好的临床的治疗手段了，至于大家很担心的疼不疼呀，有没有危险呀，自己的情况到底适合不适合呢，这些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哈再请卢光主任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和说一说。好，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关注拿什么拯救您脆弱的腰，我们稍事休息，很快回来。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

得看他压没有压到神经，是单纯的腰疼还是腰伴着腿疼。如果是单纯的腰疼的话，有可能你比如说腰椎力量不足啊，腰肌的力量不足啊，或者说是腰椎的小关节综合征啊这一类的。如果说是腰伴着腿疼的话，大部分都是膨出压迫到神经去了。那样这样的话，就可能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椎间孔径啊或者内镜手术这种方式。现在他经常做小圆肺的锻炼，小圆肺锻炼的话，一般上我们不主张在这个疼痛期做。 疼痛期不建议大伙儿做。 对，是的，这样的。疼痛期做的话，只会适得其反，因为疼痛的时候啊，它腰肌力量，腰肌本身就是很紧张，处于僵硬状态。那么关节啊，它也绷得很紧。如果做小圆肺锻炼的话，可能当时做的时候能缓解一下，然后事后可能还会加重一些。然后对于苏阿姨这个疼痛来说的话，如果说仅仅是，比如说小关节综合征引起的腰或者腰臀。或者腰臀，然后带着大腿的后方这种不舒服的话，我们可以做内侧肢的一些阻滞的这种治疗，就像我们说的那种注射治疗，这是非常微创的一个办法。如果说是带着腿，就是椎间盘突出那样的话，压迫到神经那样的话，我们呢可以往神经边上也打一些药物，就是神经根的一个阻滞，或者说就刚才说的腰椎内镜的办法，然后小圆肺锻炼的话，一般上我们还是在那个不疼的期，比如康复期的时候，进行小圆肺的锻炼。 还有就是关于那个小圆肺的姿势，那个有没有一些什么讲究？因为包括我记得以前哈，有一些专家教一些姿势，这个医师做几组啊，怎么怎么样的，大家就开始坚持做了。但是后来发现很多人都做错了。因为有一些姿势，比如说需要你那个姿势在那个角度上保持几秒钟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 很多人就没有，就是一下一下不停的在那样做，其实就达不到锻炼目的了。 是，其实按咱们正规的小圆肺姿势呢，就是只是肚子挨着咱们贴的，比如说床面也好，或者说是地面也好，然后剩下都抬起来。 对 对，但这对于咱们大部分老年人来说的话，做不到。 对， 然后 肚子会比较大，或者真的没有劲儿，抬不起来的。 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大部分时候啊，我就跟就是我们来看门诊的病人，我会跟他们说，咱们你比如说能把上半身抬起来，就把上半身抬起来就可以。不用说非得勉强那么标标准准的一个姿势，那样一个标标准的姿势的话，第一个就是说做不到。第二个呢，因为做不到呢，又做得很勉强， 就放弃了 啊。对，反而会放弃了。然后做的话就是把上半身抬起来，然后坚持一二三四五，哎，放下来，然后再抬起来，一二三四五，如果循序渐进，其实就是如果刚开始比如说能坚持五秒钟，然后后头又坚持十秒钟，哎，就足够了。 就足够了， 对，不用说我，哎呦，抬起来之后，然后使劲绷着劲儿，然后 一直沉着， 对对对， 没必要， 对对，没必要，因为按组练的话，反而会让腰背肌得到锻炼。如果说就绷着那一股劲儿，腰背肌反而容易紧张的比较厉害，放松不下来。 好嘞，那其实像苏女士哈，年纪还蛮轻的，才45岁，出现了她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最好还是到医院去就诊，应该是明确一下她具体，比如说这个膨出有没有压迫到她的神经哈。 是的， 因为您的不同的这种轻中重度，我们在临床上是要选择不同的方式来解决的。 对， 刚才您说了有什么阻滞，那个阻滞跟以前我们说的打针封闭有关系吗？ 还是不一样的。封闭呢，大部分是哪儿疼打哪儿。比如说胳膊肘疼了，或者说是哪个小关节有点疼痛了，打哪儿。而神经阻滞的话，它基本上是根据神经分布的范围。 哦，就是这个神经有可能引到的，比如说让下肢疼了， 哎，对对对，哎， 他您这一阻滞，把他那个疼的问题全解决了， 哎，是的， 他可能是那种长条疼 啊， 对对对，我们有目的性的去， 有目的性的来针对性的解决他 的 问题， 哎，对对， 那当然了，如果他的那个情况已经是比较重了，我们也可以通过刚才我们上半段说到的那个微创的手术的方式， 是的，是的， 那个口有多大？ 1公分， 1公分一小口， 其实要精确点说的话，0.8，啊。 这个根据高矮胖瘦有不一样的吗？ 也都是那样，因为我们都要把那个通道放进去 啊。 但那通道的直径就是0.8，就是外径是0.8。 所以其实只要满足0.8，它就可以放进去了。 哎，对对对对。 要是1公分的话，已经算开大口了。 对对对。 而且还是一个局麻的手术。 是的。 这个手术做完了用住院吗？ 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日间手术。你像在国外，就是这种手术啊，就是基本上说做完，然后围个腰围，然后开上车就回家了。 还能开车回家呢。 对，在我们功能神经外科啊，做这种手术的话，也是日间手术啊，就是说做完当天做完，然后当天休息一会儿，然后当天就可以离开了。对，大概观察上半个小时或者最多一个小时，围个腰围，然后就可以回家。然后回家以后呢，大概有6周左右啊，不要去弯腰和弯腰负重。 哦， 啊。比如说5公斤的这种东西就不能拎这种太沉的东西，对，稍微注意一下，然后过了6周以后适当的练习一下腰背肌的力量，这样就完全恢复了。如果在就是咱们国人比较喜欢那种就是说做完手术了，哎，觉得伤筋动骨了，需要养一养， 补补吧， 啊，对，补一补。但是在国外的话，他们就直接有可能就直接上班了，就 哇塞。首先一条吧，的确身体素质也不太一样，但是另外一条就是我们要谨遵术后的所有的注意事项就好了。 哎，是的， 就是一，别太不把它当回事儿；二，也别太把它当回事儿。 哎，您说太对了。 好，我们再来抓紧时间看一看哈，李阿姨81岁，她呢是腰椎间盘突出，22年前她在骨科做过手术。现在她出现什么症状了呢？两腿发软，腰往下沉，走不动。他就想问问他的这种情况适不适合做您说到的那种微创手术，还是说打封闭就成了？ 哦，他这种做过像以前22年前做过骨科手术的，大部分都是比如说打过就是钢钉啊，放过钢板啊这种的。这种的话，手术以后有将近50%左右的病人，他会有一个腰椎术后疼痛综合征。这种的话就可能会引起来腰部的无力呀，然后发软呀，就像腰下沉呀这种感觉。对，这种感觉的话主要在于小关节。小关节的话我们一般上也是做一些微创的方法，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种注射。支配小关节呢，它是由内侧支，就是咱们从腰部发出神经支配腿的时候，它有个反支返回来去支配那个小关节。小关节的话，那个神经叫内侧支，我们一般做内侧支的神经阻滞，啊，做这样一个方法就会明显的改善这种症状， 都达不到所谓的那个微创手术那么严重 的，是 的，就比那个简单的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啊，对对对， 是吧？ 对，是的。 哎，我就想问一下，好奇哈，22年前像您说的骨科手术里面打钢钉啊，放钢板呀，现在有没有一些方式方法，比如说需要把那些取出来？我才通过现在的一些技术，哎，把它更加完善了的。 它是这样，就是形态学的结构啊，一旦形成以后，即使说取出来，也就是那样。 哦，变不了了。 啊，对，变不了，就跟我们的房子修好了以后，你是什么样的状况，除非说重拆了重建。但是人不可能做到那样的，说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打掉，然后重新重建一个。把那钢板钢钉取掉是可以的。因为好多人会把钢板钢钉取掉，但是如果说是慢性疼痛，你比如说超过3个月以上的慢性疼痛，很有可能取完钢板钢钉以后疼痛依然存在。 所以其实即使是不用取出那个钢板和钢钉，我们只是针对他现在疼的这个情况或者是麻和无力的情况来对症解决就可以了。 是的， 尤其是针对这样的一个年纪。 对对对， 我也想问问临床上哈，针对这个年龄比如说偏大的一些这个我们的患者朋友，在这个处理手段方面会不会尽量的，我们说能不动大刀的我们就用小的方法来解决？ 我们原则上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啊咱们的人均寿命都在往大处走。我们在临床有的看到70多的或者80多的，他身体状况依然是非常好。然后你像我们就做这种就是微创手术，就是刚才咱们说内镜手术，我们最大的做到88岁。 没问题 啊，没有问题，身体非常好，因为咱们本身就是一个微创的，然后一个靶向的一个治疗， 也是当天我们就是带上护腰就可以回家 的。是的，是的。 好嘞，那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哈。再来看看微信网友小顺儿，腰椎间盘突出、滑脱这种情况的人，是否还可以做我们说的那个小燕飞或者是5点支撑的锻炼呢？他说，听说有腰转圈的锻炼方法，不适合老年人。哦，是转呼啦圈吗？腰转圈 儿。他可能说的是这意思。其实椎间盘突出它有时候是继发性的一个表现，比如说滑脱，腰椎滑脱以后它会继发性的引起椎间盘的一个突出。但这种情况下的话，一般我们就不主张做小燕飞啊或者5点支撑啊这种。如果要做这些的话，也是轻微的在做锻炼锻炼腰背肌量，因为滑脱啊 他在挺腰呀、啊、或者他弯腰的时候，他滑脱会随着咱们这些动作向前向后挪位， 它会加大 啊，对对对，这样的话会不稳定 哦 啊。然后转圈这个方法的话我们就更不提倡了啊，因为滑脱啊我们在临床也有分度啊，如果是轻度的滑脱啊，咱们也可以做微创的一些治疗，改善疼痛啊或者这些症状。如果说是重度的话，还是建议做一些就是说把钢板钢钉啊放进去，然后把那个滑脱，对，把滑脱放到它正常的位置去。 哦。 啊，但是我们现在做这种手术也是微创的，就是以前都是大开口， 对， 然后打开 好长的疤，像大蜈蚣一样。 是是是，然后打开之后，然后把小关节啊或什么很多骨性结构都会破坏掉。 嗯。 但现在呢，我们也是在背后，可能就大概有一个2到3公分的一个口子。 嗯。 然后对侧对称的这样，大概有那么3到4个位置。 哦。 啊，我们就可以把这手术完成。完成以后呢，就可以把滑脱的腰椎稳定它正常的位置去。 所以在这里呢，首先我们要提醒所有听众朋友的一点，就是很多人一听说什么这个小燕非要五点支撑啊，经常念叨着就想着没事儿，所有腰疼都可以练，但其实这是错误的。 是的。 一，疼痛的急性发作期您是切不可以练的。二，如果您的那个情况导致疼，比如说像这种滑脱的情况哈， 是的， 不管是轻还是重，那个度不太好把握、 啊、 其实也不太适合您去练， 对对对， 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加重您的病情的。所以最好咱们还是要采用这个专业医生推荐您的治疗方法吧。 是的。 什么时候您的情况可以练了，医生也会指导您怎么正确去做的。 对。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孙阿姨，她已经79岁了，腰椎的 L3 L4 狭窄，现在呢是带着左腿有那种串着疼的感觉，她想问问这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啊？ 哦，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是我们临床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描述自己症状啊，腰带着腿疼，这个很明显就是一个椎间盘突出啊、这种就是表现。那么这种的话，我们也是就是说第一点呢，就是说如果说比较轻，我们可以就是说用神经阻滞的办法，在神经根边上打些药物，这些药物呢主要是止疼的、消炎的、营养神经的这些作用。 嗯， 那么这样的话可以明显的缓解症状，大概我们需要做2到3个疗程，可能就会好一些，就明显的改善它的症状。那么第二个办法呢，就是说刚才说的还是内镜手术的方式。 哦， 那内镜手术呢，咱们就是有一个我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嗯， 就是说咱们是通过腰部大概侧方。或者后方一个1公分的口子，然后把一个通道通过咱们正常的骨头的一个通道，你比如椎间孔，或者说是椎板间的那个孔，然后我们通过正常的孔径放进去，放进去之后的不破坏任何的骨质结构，也不会对咱们的腰椎的稳定性啊这些造成影响，放进去之后呢，到了突出部位，然后咱们拿掉的组织呢只是突出的和即将要突出的组织，然后拿完之后呢，哎，这症状就消失了。然后术后呢，就是说注意保护腰，然后避免做一些危害腰的一些动作。那么这样的话有个恢复期以后，然后就没有问题了。 就没有问题了。 啊，是的。你像孙阿姨说的这个办法的话就比较适合这个。咱们如果说还想再评估的话，可以到门诊之后面对面的对他身体状况再做一个评估， 具体的评估。 是的，是的。 比如说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 哎， 您的情况允许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可以采用现在比较先进的这种治疗手段来解决的。 是的。 而且您说特别常见，效果也很好，是吧？ 对对对对对。 首先因为很多人的那个第一个感觉就是说干嘛来，疼疼就来了。 对， 疼可能还会伴随着其他的很多症状，这些我们也是临床医生，包括如果您以前做过检查的话， 是的， 相关的一些检查的结果呀、报告呀、影像资料啊， 对， 您 都 带来。 对对 对。 对， 然后呢，卢主任就会根据您的情况给您系统的评估一下，如果您的情况哎适合哪种治疗方案，效果又特别好，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再去那啥迟疑哈，因为这种疼，它真的挺折磨人的。睡不好觉的，行动不便的， 对，影响生活质量。 是， 嗯， 也我们真的希望，就是虽然以前是经常我们说开玩笑的哈，这个大爷大妈们跳广场舞的怎么样？可是如果真的都能70、80岁，还能特别爽快的跳着广场舞，那也是一件好事儿 啊，是， 说明身体状况都很棒 啊，是的， 嗯，好，还有一位吴阿姨，55岁，她是腰椎滑脱，现在双腿麻疼，去骨科建议她做手术。但因为他是盲人，很担心这个风险呀，特别怕这手术做了之后压根儿不能走路了，那怎么办呀？他就想问问专家，这种情况他可不可以做微创的手术，有没有风险呢？ 这种情况的话，腰椎滑脱啊，它一般会产生两种症状比如说麻和疼，还有另外一个症状就是走不远，就是继发性的椎管狭窄，走不远。所以我也不太清楚它是这两种症状都有没有，就是说我看没有提到有没有椎管狭窄、走不远啊这些情况。 哦、 对，但是如果做微创手术的话，不会影响到手术以后不能走路这个问题，它大可不用太担心。然后风险的话，我们每年大概做300到500例之间吧，就是这么一个比例的这种腰椎的手术，其实风险是非常低的啊，他也不用说特别的担心这些问题。 他还想问说他这个年纪能做手术吗？ 啊，当然没有问题了。 我刚才说过有一个88岁 都做了，对，88岁，对对对。 啊，所以呢，就是很多人呀，在我们的临床上就是能拖。我们就拖一拖 啊，是 总觉得这个疼到甚至下不来床了，没法动了，才想我是不是通过手术把它彻底解决掉了。我觉得这一点也需要咱科普一下吧。 啊，是，其实咱们我觉得随着现在生活水平逐渐好以后啊，大家的观念在转变啊，比如说要求一个比较好的生活质量啊，不像以前很多病都忍呀忍呀忍呀，一直忍到最后的时候，实在不行的时候才到医院。 嗯， 你像腰椎，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就是说。等到这儿的时候来看的时候啊，基本上双下肢无力，然后大小便受到影响，这就拖的时间太久了。 嗯， 刚才就是咱们也提到，就是说如果说有腰疼或者腰腿疼这些症状，它其实是身体发出一个信号。 嗯， 就是它不会告诉我，你比如说咱们俩聊天，可以说，哎呦，我好像今天晚上想吃什么东西， 嗯， 我会直接的把这个告诉你。 对， 对，但是腰它肯定不会跟咱们这么去说话，所以它表达方式就是一个疼痛的一个方式。如果出现疼和麻的话，建议最好还是及时的就医以后，然后我觉得会改善这种状况的话，生活水平啊或者说生活质量提高，不会说那么难受的去伴随着您好几十年。 对，我们真的不希望有的时候说小病小疼哈，但其实小病小疼它也是一种疼和病，它对于人的这个生活品质还是有影响的。我们在节目里呢真的是千百遍的跟大家说，有病一定要去早治疗， 对对对对， 早解决。那这个早咱们就单纯从同样的一个手术上来说，一个早期的症状我们通过这个手术解决，很多人觉得没必要但是到了就是实在是不行了再通过这个手术去解决，这个两种最终的结果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会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急性的，就比如说出现麻尾症状的，就是说安区的一些麻木、大小便受到功能障碍这些的，如果急着过来去做的话，做完之后可能会恢复也有可能会部分恢复，但是如果说稍微拖一拖就不可能恢复了就是说可能会影响到大小便的。你像如果一个人他大小便的整个功能都完全障碍的时候，这个影响生活质量是非常高的。 是的。 然后其实在我们临床的时候，其实现在咱们医生啊都是操着好心去劝就是咱们的患者啊或者什么，因为大家都其实患者好我们也很高兴。我们看过的每一个患者，如果说他疾病能 痊愈了 对，我们其实心里头非常高兴。就包括有时候在门诊过来，然后有的人就直接半年以后挂号专门跑到我门诊来说，哎，陆大夫，我就是挂号来告诉你我好了。 感谢一下的哈。 对对对对。 所以呢我们还是说在面对疾病的时候，不管是小病还是说重病，我们的医生和患者之间永远是站在统一的一个战线上， 是的是的， 战胜那个疾病，这是最关键的。还有就是所有的疾病即使说更新换代，我们的治疗手段越来越先进了，但也别拖。 对， 因为您的情况可能需要现在的一种技术就已经非常好的能够把它解决，越早越好。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加油站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提醒您，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明天的健康加油站继续春节特别节目新春新气象健康新选择，北京朝阳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教授杜新如为您带来健康新选择，解除紧箍咒。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随时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日常也会收到权威有用的健康知识，要比微信圈里那些所谓的养生谣言靠谱得多。我是主持人白琳，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 自由自在的不是只有惊天动地的方式才能得到满足的， 那平平安安的生活才是真的。